眼睛让我不曾害怕担心，你那叫滴滴呀好大的声音让我工作好专心，你那活泼乱跳顽皮的个性让我放下一万个心，你那老不起你才不透的反应却不为你爱人操心，爱你爱够扎心我热泪满面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，疼你疼够耐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烦心，哎呦爱你爱够扎心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主变不惊，疼你疼够耐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哦你是我所有心情，